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优秀作品在京发布。 天津方面，首届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季开幕。 河北方面，河北省政府表示，水污染排放管控要从源头抓起。 国际电讯，日本民众举行918事变集会，呼吁政府吸取历史教训。 美军承认喀布尔空袭造成10名平民死亡。 文体资讯，环球度假区9月20号将正式开园。 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之行进篇》，今天请听第一集《冬奥场馆的科技范儿》。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的疫情。9月17号0时到24时，莆田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1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6例，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0例。目前莆田市密切接触者已解除医学观察1888人，尚有439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9月18号，厦门市卫健委通报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9月17号0到24时，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0例。目前，密切接触者、外地通报协查的密切接触者及其共同居住家属正在接受集中的医学观察者2270人。 同时，根据相关通报，截至9月18号12时，泉州市累计确诊病例18例，所有病例均转运至莆田市定点医院集中隔离治疗，病情稳定。9月17号0时到9月18号12时，无新增病例，无新增症状感染者。9月10号以来，泉州市共判定密切接触者649人，次密接者2914人，已全部隔离管控到位。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021北京时装周9月15号到26号举办，18号在望京小街发布了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饰设计师优秀作品发布暨颁奖典礼、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推选活动。自2017年首次举办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政策号召，发现、推荐、凝聚、培养京津冀地区原创设计人才，获得了京津冀地区的专业院校、品牌企业、设计师工作室以及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王思农的现场报道。 2021京津冀百强青年服装设计师优秀作品发布及颁奖典礼今天下午在望京小街发布，助力打造京津冀的时尚话语权，一起见证京津冀三地的青年设计力量。那么在活动现场呢，北京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北京时装设计师协会秘书长王文生也向京津冀之声介绍了此次活动。 京津冀百强青年设计师的推选活动开始于2017年，一年一度，一直到今年2021京津冀青年设计师百强的推选活动刚刚落下帷幕，非常圆满。今年的作品应该说数量大、质量高，设计师的新面孔多，更加年轻化。很多的专家老师评价今年京津冀的服装非常 成衣化，非常成熟。我们北京、天津、河北有大量的大专院校是有时尚类专业的，比如服装设计。所以我们每年供给出来的这样大专毕业生，包括硕士生，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的服装产业，我们的时尚产业呢，实际上是南重北轻的。那么我们想呢，三地的服装协会以及时装设计师协会，希望通过发现、凝聚、培育青年设计师，把这些人留在京津冀，来去促进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目的。那么这几年下来，看来我们是留下了一部分青年的人才，我们还会把这件事情，这个系统工程，尽我们所能，在三地的行业组织、行业协会以及三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希望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好。 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18号正式启动，将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号。此次服务季活动以多维联动优服务、学史力行促就业为主题，重点面向2022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同时面向2021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35岁以下登记失业青年，覆盖更多毕业生群体。活动期间，北京市将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直播带岗、精准就业帮扶以及政策及服务宣传等形式，深化服务品牌内涵，密集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超600场，预计参加的用人单位将超过6000家，提供岗位超12万个。 接下来，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开展人社服务进校园2022届毕业生专场系列招聘活动，陆续走进清华、北航、人大、北理等近10所高校。进校园系列活动将紧密结合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瞄准首都急需人才资源，突出岗位开发针对性、学生选取针对性和就业服务针对性，强化供需精准对接，积极为首都创新发展引才、聚才、用才。 将于本月25号举办的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的论坛主要聚焦低碳发展主题，论坛上有重磅研究成果发布，还将大力推进昌平未来科学城、科学谷建设和重点项目签约。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以创新引领能源低碳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由开幕式、主论坛、4场专题分论坛、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参观交流、技术成果展示6部分组成。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崔旭龙透露，论坛上将有重磅成果发布。 我们发布中国能源革命进展技术革命报告2021、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以及14、15、17未来科学城发展规划等研究成果，还有昌平区政府会组织知名的专家和企业家进行招商交流等系列活动。 今年是论坛举办的第3年，论坛还将延续作为领先技术交流平台、政策机制探索平台、前沿成果发布平台和产业合作推进平台的作用。不同的是，今年将更加聚焦低碳发展的主题。作为论坛主办地，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已经汇聚了创新采用分散式控制系统的储能电池项目、双碳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城市综合能源管控平台等多个双碳绿色成果。全市首个碳中和主题公园温榆河公园昌平段也已经进入场景应用阶段。本届论坛采取线上加线下的主办模式，研究制定了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助力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7号下午，首届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季在天津市武清区京津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拉开帷幕。据了解，今年天津市还将有奥莱购物中心等多个新的项目签约落地，助力天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首届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季是由全国奥特莱斯行业共同发起，共计22家奥莱运营商旗下80多个奥特莱斯项目参与，活动持续到10月17号。本市京津佛罗伦萨小镇新燕山奥特莱斯、友安奥特莱斯、团博奇彩奥莱等4个项目参与本次活动，其中佛罗伦萨小镇内超过200家国内外名品商家折扣低至2折起，消费者购买力旺盛。如今京津佛罗伦萨小镇已经是全国销售业绩前列、评效第一的标志性项目，去年累计接待超过2000万名消费者，销售额达到100亿元。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奥特莱斯分会会长商秀丽说， 未来将以天津奥特莱斯为标杆，进一步规范提升奥特莱斯行业水平。 未来的话，我们商业联合会会整合我们协会很多优质的商业项目，包括商业资源，我们可以做专业化的人才培训，我们可以做行业标准规范的制定等等等等，来为天津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做这种有益的补充和支持。 近日，杉杉商业集团与西兴区政府签订协议，将在西兴区投资30亿元建设杉杉奥特莱斯商业综合体，引入200多家国际国内名品折扣店，预计2023年投入运营。 镇企联建、村企对接是北京平谷区探索乡村振兴的平谷路径。18号上午，平谷大陶主产区大华山镇与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举办签约仪式，共同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签约后，双方将在党建互助、农产品销售、劳动力安置、文化休闲旅游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作为平谷大陶的发源地，大华山镇享有天下大陶第一镇的美誉。大陶种植面积4.7万亩，是全镇富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年产鲜陶1亿斤左右。天悦恒公司是首开集团二级集团城市运营服务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境内在管面积达到5421万平方米，遍及16个区、208个街道，拥有8家全国物业管理一级资质企业，在管项目覆盖住宅、办公、商业、学校、公园、工业园区等。启动仪式上，双方签订乡村振兴村企对接框架协议，镇村企共同打造乡村振兴共同体。 截止到目前，大华山镇已推进10多家企业与村进行结对共建。下一步，平谷区将深化镇企联建、村企对接合作，建设一批乡村振兴的实训基地，培养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乡创客，组建农民夜校，在京郊农民中形成保安、保洁、保姆、的哥、快递等劳务品牌，进一步拓宽农民到二三产业的就业渠道。 日前，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1年河北省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水污染排放管控如何从源头抓起，请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今年1到8月份，我们省纳入国家“十四五”考核的地表水断面达到或优于3类，也就是这个优良的比例是 67.2%， 优于我们省定年度目标 17.2%。劣五类的断面实现全面的消除，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到或者优于3类的比例为100%。 发布会一开始，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军首先晒出了一组令人欣喜的数据。赵军介绍，我省坚持源头治理，多措并举加强污染源排放管控，包括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业园区污染治理以及强化执法监管等等。在水污染源头治理过程中，城镇污水治理是源头减排的重要举措。今年，我省将雨污分流改造列入20项民生工程。1到8月份，全省完成雨污分流改造600多公里，208个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亿立方米。此外，我省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举措。我省明确提出，全省所有村庄在3年内实现无害化处理设施全覆盖。今年以来，新增建设覆盖近10000个村庄的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同时调整种植业结构，强化粪污还田体系建设，全省规模养殖场的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的配套率达到100%。 2021年全民国防教育日恰逢918事变爆发90周年纪念日，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成功组织了防空警报示鸣，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点整到10点23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在市防空警报示鸣指挥部，记者看到墙上巨大的屏幕上不断切换着全市各个区分指挥部现场的画面。 您现在看到的是 大屏幕上切换出了全市鸣响警报区域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市民在听到警报鸣响之后，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现象，生产生活一切正常。经过近几年连续举办警报示鸣，市民对各种警报印象也是越来越熟悉。 我们这个小区一切都正常，前期街道啊，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知识的普及。 搞一些活动。通过今天这次市民呢，我们就更进一步熟悉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这三种声音。 全市警报视频完毕。 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是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市人防办通信处处长康登嘉介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京市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 有建国初期的全市16部电动警报器，64部手摇警报器，逐步发展为1260余台防空警报器，600余台手摇警报器，一个警报控制中心，14个区级警报控制分中心，以及广播电视发放控制系统。 中秋小长假交通出行提示，中秋假期3天，市民探亲访友出游等需求旺盛，全市各大商圈、餐饮娱乐场所、郊区旅游景点、机场、火车站等地区交通出行压力将大幅增加，请大家提前安排出行方式和路线，避免交通拥堵，并注意交通安全，请关注交通广播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中秋假期期间，北京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北京全市交通系统将继续从严从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做好中秋假日期间交通保障，为市民提供安全顺畅的出行服务。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秋小长假铁路运输18号启动，自9月18号到9月21号为期4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0万人次，最高峰日9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小长假，铁路客流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预计基本可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提前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资源，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提高客运服务品质，努力创造平安健康、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让广大旅客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假日期间列车开行具体安排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查询，旅途中请大家做好个人卫生防护，配合铁路部门落实站车的防疫措施，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旅行环境。 同时，首都机场18号发布数据，预计节日期间将运送旅客30.75万人次，日均10.25万人次，计划保障航班2833架次，日均944架次。据预测，中秋节当天旅客人数为10.9万人次，进出港航班量为934架次。 近期不少旅客在出行时会携带月饼及大闸蟹礼盒，首都机场提示旅客在出行前提前确认礼盒内是否配有金属餐具或者是液态调味品等乘机近现代的物品，并提前做好处理，以免给出行造成不便。此外呢，鲜活的大闸蟹属于活体动物，不可随身携带或托运，旅客应提前与所乘的航空公司联系，了解相关规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当前适逢北京夏秋之交，降雨天气仍然时有发生，而且大风天气逐渐增多，航班运行可能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口岸入境管理联防联控前方指挥部要求，所有旅客需展示行程码或健康码绿码，并通过体温检测后方可进入航站楼，且需要满足目的地政府防控要求方可离境。 受东移高空槽和低层低窝的影响，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假期后半段天气转为以多云为主。 预计中秋假期首日，天津市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降温天气，累计雨量为大到暴雨。假期中后期天气逐渐转好，中秋节当天天气适宜赏月。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19号到21号，共3天。根据天津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中秋假期天气预报显示，中秋假期内本市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出现在19号到20号，主要降雨集中时段为假期首日，也就是19号的白天到夜间，同时伴有大风天气，预计会对假期首日的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东高红说， 在19日到20日，我市呢有大到暴雨，局定的大暴雨， 考虑在40到70毫米，局地会超过100毫米，同时呢陆地会伴有5到7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9级，渤海沿岸的风力呢还会比较大一些，渤海海面的风力呢达到8到9级，阵风可达10到11级。 预计19号的降雨特点为持续性降雨，短时雨强不会很强，但是由于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所以累计降水量较大。受降雨影响，19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到21度，雨后最低气温下降也比较明显。预计20号早晨，市区最低气温在16度左右，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为12度左右。20号白天天气以阴转多云为主，到21号中秋节当天天气转晴，适宜赏月。 18号早晨8点，京新高速沙洋路进出京双方向新建的出入口收费站同时放行交通。作为2014年京新高速通车时的遗留工程，两处出入口通车后将有效地完善沙河地区的路网结构，方便周边4万多名市民群众出行。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早晨8点，京新高速沙洋路进出京双方向收费广场的车道指示灯同时从红色变成绿色，这处迟到了7年的工程顺利完工通车。收费站新建 C 和 D 两条匝道，首发集团建设公司施工负责人吴思彤说， 京新高速沙洋站 C D 匝道地处于京新高速还有沙洋路相接的一个位置， C 匝道由京新主线进京方向下高速进入沙洋路， D 匝道由沙洋路东西方向向北进京新高速出境方向。这个匝道开通之前，沙洋路和城区之间的连接都得通过京藏高速辅路的方式解决。开通以后呢，汇集了周边4万余人的出行。 首批通行的司机表示，行驶新的出入口节省了时间，也不用再绕行其他道路了。 因为我家住在这附近，我每天都会看到这个路口，今天刚好开通了，我就想来试一试。过去北清路绕一下， 开了之后您觉得对您出行有什么帮助？ 快多了，怎么也得节约10几分钟。 以前都是绕村里啊，或者是辅路啊， 开了之后你觉得这出行有什么变化吗？ 估计能节省个10到15分钟吧。 由于新建收费站周边分布着工厂、医院和居住区，通行将呈现明显的潮汐交通特征。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京新收费所副所长张炳全介绍， 周边东侧是福田总厂及沙河的回迁小区，右边是26医院，还有上庄的社区。预计是早晨上班高峰嘛，7点半到8点半之间，出口车辆比较多；出京呢是晚上下班高峰，车辆比较多。 据了解，京新高速沙洋路出入口是首发集团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回天地区居民增加新的快速出行选择，分流既有道路的交通压力。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18号启动中医儿科内病外治321工程，首期将为北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大夫，未来患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捏脊、推拿、针灸等专业中医治疗。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爸爸说你的肚子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哎，那咱们揉一揉，你肚子就舒服一点，好不好？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3层的教学室里，针灸推拿科的医生一边给一位小患者推拿，一边展示推拿手法。吴爽医生介绍， 比较常用的外治有小儿推拿、穴位贴敷、针灸治疗的艾灸治疗、耳穴贴敷。你看，像有便秘的孩子，通过咱们的外治疗法，当天或者转天自主排便。像腹泻的、屈光不正的治疗，外治是有很多发挥空间的。 吴爽医生介绍的这些历代医家传承下来的外治方法，也被称为绿色诊疗。这次321工程具体目标就是要在北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医生，20种儿科常见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外治缓解，最终建立10个示范品牌服务点，形成标准化的中医服务。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传承双百工程指导老师徐荣谦作为这个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他告诉记者， 有一点不舒服，但到医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甚至顾不成什么大病，那我们调理会更好。这个我想更适合于这种321的这个项目，基层医院的培训，我希望每个社区的每一位医生都要形成个人的医疗特色。 作为321工程的牵头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已经梳理了20个儿科常见病症的外治方法。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涂志涛透露，首批将培训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通过3年覆盖全市所有社区。 这个治还真不是治病的理念，真是一个健康的理念。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0周年，日本民众约200人17号在众议院议员会馆举行9·18事变90周年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吸取历史教训，改善日中关系。 集会组织者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9·18事变是日本侵略战争中最典型、最赤裸裸的事件之一。他说，作为日本最高领导人，必须拥有正确的历史观，反省过去，展望和平的未来。 前广岛和平研究所所长前景基文在演讲中说，日本不应一味迎合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理解中方立场才有益于日中友好。他呼吁日本政界立足于日中联合声明，为日中友好多做贡献。 美国军方17号承认，美军8月29号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1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当天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经调查评估，美军当时袭击的汽车及死难者都不太可能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有关联，也不会对美军构成直接威胁。此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他对此表示道歉，并承担全部责任。 再来关注一条文化方面的消息。天涯共此时中秋节系列活动17号在马耳他拉开帷幕，为当地民众搭建起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文化窗口。此次中秋节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活动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天涯共此时为关键词，分为经典画中秋、美食品中秋、音乐颂中秋和诗画咏中秋4个主题板块，内容涵盖主题宣传片、虚拟体验馆、主题音乐会、动漫展播、音画相册等众多形式。 作为中秋节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中心将于9月22号与瓦莱塔文化局合作启动沉浸式装置艺术项目《日光流年双城记》的首个展览，为当地民众开启两国首都北京和瓦莱塔的感官探索之旅。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英国政府17号宣布大幅放宽英格兰地区的入境政策，自10月4号起废除现行入境防疫信号灯系统，简化入境新冠检测次数，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根据最新政策，自10月4号起，只区分红色名单国家与地区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只有从红色名单国家与地区入境人员需在指定酒店隔离10天并进行核酸检测，对于来自非红色名单国家与地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则逐步放宽检测、隔离等入境限制。 英国交通大臣沙普斯宣布，上述措施目前只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当地政府将自行决定如何调控入境政策。英国政府当天还宣布，从9月22号起，将把土耳其、埃及等8个国家从红色名单中移除。 意大利政府16号发布行政令，10月15号起，公司领域员工进入公共场所时必须持有新冠绿色通行证，此举主要为了在冬天流感季来临前提高新冠疫苗的接种率。 绿色通行证为数字或纸质形式， 证明持有者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过去6个月内感染新冠后康复，过去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意大利民众进入健身房、博物馆等室内活动场所，或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师生进入校园时，必须出示这一健康证明。 美联社报道，根据新规，不出示绿色通行证就进入工作场所的员工将面临最高1500欧元的罚款，雇主面临最高1000欧元罚款。公共部门员工如果因为没有绿色通行证而缺勤累计5次，可被停薪停职。私营企业员工首次因这一情况缺勤，可被停薪停职。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球王贝利17号从巴西圣保罗一家医院的普通病房转至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方面发布声明称，贝利呼吸困难，作为预防措施，他被转入了重症监护病房。目前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情况稳定，这是贝利本月第二次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17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再度发文，提出今后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严从实加大网络综艺节目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坚决遏制歪风邪气，营造积极向上、充盈正气的文艺生态。 相关举措具体包括：坚决反对唯流量论，加强节目全流程管理，针对个别节目违规开展社交媒体粉丝集赞活动，解锁节目福利，在场外设置榜单，诱导观众打榜助力，以总决赛门票为噱头，诱导粉丝消费等违规行为，第一时间约谈主要负责人，责令相关平台全面整改，取消违规营销活动。 同时，北京市广电局开展未成年人选秀节目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强对短视频加直播变相选秀的监看排查力度，全面清理下线涉未成年人违规节目，封禁违规短视频直播账号，坚决抵制泛娱乐化，坚持主流价值审美，偶像养成类节目不立项不播出，对选秀类网络综艺节目逐期前置审核。 天涯共此时，居庸生明月。9月17号，北京昌平区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了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了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也拉开了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届时，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在北京最好的金秋时节，请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 中秋节假期，北京市各博物馆将在线上线下推出近100项文化活动，其中11家博物馆将在中秋节开夜场，市民可以在博物馆里游月夜、度佳节。 其中，大钟寺古钟博物馆21号下午5点到晚上9点，观众可以走进礼乐回响展厅，了解中国古代传统的钟灵文化和古钟背后的故事，体验敲击编钟的乐趣。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21号下午5点半到晚7点，观众可以在大运河终点码头欣赏音乐表演、挑战飞花令，了解天文学家郭守敬与月亮的科普知识，制作中秋主题手工作品。 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19号延长开放到晚9点，邀请观众和国学老师在科举馆里画中秋，朗诵咏月诗词，学做月饼，学画兔爷等。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秋节当天延长开放至晚7点半，邀观众在古建内赏中秋圆月。 再次提醒大家，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全面实行实名制预约参观，市民在出行前需提前了解和查询各博物馆开放限流等措施。 由天津市文旅局主办、天津市群艺馆承办的月圆诗韵画中秋古风金曲诗歌朗诵音乐会、月满中秋梨园雅韵戏曲经典名段演唱会、我们的节日笑满中秋金味相声大会等3场惠民专场演出，将分别于9月19号、20号、21号的每天下午3点准时在线上播出。

热河在前进，李运昌将军谈热河的和平建设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热河去年8月为我军解放后即实行和平建设，首先彻底摧毁一切敌伪法西斯组织及其残余势力，并严厉镇压其活动，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热河省政府成立，编委会委李子光、杨宇民为正副主任，辖5个专区，包括热河的14个县、11个旗、3个市及辽西5县。11月初召开全省人民代表会议，选出本人为热河主席，李子光、杨宇民为副主席，通过热河施政纲领。会上选出的15个省府委员中有6个共产党员。为实行各党派各阶层合作与政权中的三制，共产党员甘崇斗同志曾一再要求退出委员名额，但经代表大会再三讨论未得通过，决定暂予保留。省政府建立后，立即废除伪统治时期的一切暴政，如配给组合、苛捐杂税及屠杀人民的法令，并发动人民控诉复仇运动，惩办汉奸战犯，建立人民武装，剿匪安民，进行善后救济。接着这一紧急工作就是进行经济建设。热河全境山地煤、金、铁、水、银等矿产极富，有矿区600多处，其中47处已开采。粮食、皮毛、牲畜产量亦大，但在敌寇统治13年中，工业毫无建设，一切工业品仰仗东北等地，农业由于敌寇集家并村，无限制地掠夺人力、物力、财力，使农村矿产商业亦因敌寇实行配给组合、统治贸易陷于停滞，人民有钱也买不到日用品及布匹。我军解放热河后，立即实行贸易自由方针，发展工商业，解决人民日用品的困难，打通热河至张家口及至冀东的贸易路线，使热河从无商业到有商业。县承德就有200家商店，赤峰有400家商店恢复营业，物价较5个月前降低了4倍至6倍，肉从900元落到200至250元一斤，小米由7000元落到1300元一斗，花生由1000元落到150元一斤，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50倍。农业方面，省府拨20000000元的牲畜贷款、10000000元的农业贷款、50000000元的救济无人区账款，但这个数目到恢复破产了的农民经济仍是杯水车薪，还有待于更大的努力。工业方面，自国民党军占我北票复兴后，燃料一度感到困难，发电厂停了工，但在民主政府积极领导下，刚开了大庙、元宝山、机场沟等地煤矿，解决了燃料的困难，发电厂于4月30日复工，随之运输业也活跃起来，其他如皮毛制革等业正在筹建，各地县大量提倡手工业，特别是纺毛、榨油业。热河省目前施政纲领规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发展工农商牧畜业，开展大生产运动，欢迎盟国资本正当投资。全省交通现已恢复，铁路于敌寇投降时曾遭破坏，我解放热河后即成立热河铁路管理局恢复交通，工人日夜工作修好12个坏车，现在我掌握中的400里铁路已全部修复。由承德至冀东遵化至喜峰口至张家口的公路 即围场至多伦的公路业已畅通，承德至赤峰等地长途电话亦已修复，至张家口的长途电话正在休假中。邮局在敌寇败退时遭受破坏，现在整顿中，已设有十几个分支局。教育方面，敌寇投降后一度停顿，今年开始整顿，今后将举办职业学校，加强师资教育。热河原有7000多土匪，除了黑子、于大川、黑狼等匪被国民党收编外，在我区者业已肃清，群众开始发动起来。热河农民占87%，过去受剥削严重，现农民已掀起减租退租、清算复仇的斗争，人民情绪大为提高，正从事着积极生产，重建家园。热河全体市民势必为四大协议的实现而奋斗，保卫民主的热河不再被国民党内反动派所毁损。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